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邀请了在美国读高中的两位同学曲子恒和严寒，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波特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的一所高中读书的经历，以及自己申请大学方面的一些经验一位是曲子恒同学，欢迎你。 谢谢大家。 我们另外一位同学呢是严寒同学，欢迎你严寒。 大家好，我叫严寒，今年在马里兰大学暑假以后就读大二。我跟曲子恒同学来自同一所高中，都在美国的波特兰中央天主教高中。 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两位同学呢继续和我们谈一谈在美国读高中，比如说这个生活方面呀，以及在学校里丰富多彩的这种课余生活。两位同学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也谈到在美国读高中其实除了必修课程之外，还有比较大的自由度去发挥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是吧？ 是的，美国高中的课程选择自由度是非常大的。具体来说，它会给你几个板块，比如说科学板块、艺术板块，然后人文或者是音乐，然后你在这些里面有非常非常大的选择余地。比如说艺术板块里面会有陶艺课，会有摄影课，会有绘画课，这里面还分油画呀什么各种各种的，还有就是教你染玻璃，就是咱们像琉璃嘛，琉璃课程。然后就是这些你都可以当做你的艺术学分，也会有不同的难度，比如说摄影一、摄影二，然后摄影三， 不同级别的分数不一样吗？ 分数是一样的，但是就是 根据自己 荣誉课的话，还有 AP 课程的话，会比普通课程高0.5的学分。 对，我觉得就是大学申请，他看课程难易度比较多，并不光看是一个绩点的成绩，就不光看你是4.0就一定要比3.7要。同学要优秀，比如说你上了很多荣誉课程，那荣誉课程本身有难度，就说明你愿意接受这项挑战，所以他会更多的看这方面的。 而且他也会看就是你在这个课程中学到了什么，然后对你在生活中的影响和应用，然后你如果把这些反映到你的身心里，我觉得也是很有帮助的。 这是子恒说到的是一些艺术类的课程，那就是在其他的课程呢，在高中里边可能并不像咱们比如说国内高中的这个课程相对来说单一一些 是的， 丰富， 是非常的丰富的。艺术这一类的只是一个例子，然后这些在其他的各种板块里都会有体现。比如说体育课程不仅仅有就是physical education， 就是身体上的就是锻炼，也会有比如说举重，比如说Sports medicine 就是体育药品，然后学这些药用啊，什么身体上结构啊这些。因为在美国他们的理念就是不管你学什么，就是你都会有应用，然后如果你就是在这把这里学到的东西是你感兴趣的，而且就是你会往深的钻研它，你就不会找不到工作，不会愁没有大学要你。 艺术类的课程，体育类的课程， 对， 严寒感兴趣的课程，会觉得高中里边哪些比较喜欢？ 我其实比较喜欢摄影课，因为我觉得这课挺有意思，因为国内最多只是有一些摄影社团这种，就是国内现在很多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比如说摄影社团，然后什么新闻社啊，各种各样，但是在美国他就把这种社团给具体化了，规范教学，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会让我们系统的学习，就是比如说摄影，他会从我们单反来开始讲，然后会让我们学习各种 PS， 就是 Photoshop， 就是这种技巧。 高中课程吗？ 对，高中课程，然后延伸到就是艺术方面的一些，会让我们自己作图啊，会让就是很有灵感这些，会培养我们的艺术细胞。然后我们的摄影老师还会选一些作品去参加，就是展览啊，各种各样的奖项，就是都有。 嗯，跟外界， 我也进一步的补充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一个课程是年鉴课，就是叫 yearbook， 就是因为美国高中是每年，期末都会给你发一本这个册子，然后就是里面讲述了这年的生活，然后就是高中， 这个年鉴是学校的还是国家的还是？ 是学校的， 学校的，就是， 然后但是这个年鉴课程里面你报了这个课，然后你就会担任这个任务，然后来采集照片，然后来剪辑，然后把它编成一本册子，然后这些， 就是在选这门课的同学们共同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对的，是的， 对，所以有一件好笑事，就是很多人会求那些上课的同学就多放点自己的照片， 选自己好看的照片， 对， 贿赂贿赂， 就是把这个年鉴实际上就收到了这个学校的一个相当于历史档案里头， 对 对，然后每年他会给就是所有的学生发一份，然后主要是给毕业生看的吧，就是每年年鉴很多都是大多数都是就是这个十二年级的同学的照片，其他要少一些。 所以听上去好像这样读高中的感觉跟咱们国内读高中的感觉非常不一样，是吗？ 丰富很多，有趣很多。 对，就感觉跟辛苦程度跟国内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你有更多的娱乐活动或者是有趣 自主性， 对，自主性，所以你就不会觉得枯燥。 我觉得他认可就是不同的课程，就是如果你选择既不是文科也不是理科的这种课程，比如说你选择药品研究，如果把这些写在你的申请里面，也会就是有一番作为吧。 对，我们学校的体育课程实际上是更丰富的，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校队啊，我们校队有就是分成好几个队，比如说热门的项目有四个队左右，它就是分成有两个队是校队，是一和二，然后还有 JV 就是 Junior Varsity， 就是预备队，也有两个，就比如说我们学校橄榄球项目特别好，一般是男生会有四个队，就有两个队是参加比赛的，还有两个队是预备的，都是九年级和十年级的，然后他们这些人中当中优秀的也会参加一些选秀啊什么，就最后会被大学录取，然后走上职业道路。橄榄球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曲棍球啊，网球啊，这些都是一样的。 对，除了课程以外还会有不同的社团也会做这些体育运动，比如说划船社呀， 体育项目。其实我觉得在子恒对于自己这个高中课程的概括里边就提到了，特别提到丰富这个词儿，是吧？就是， 是的， 对，就是艺术类的课程、体育类的课程、科学类的课程，大家可以选择的余地非常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啊选择和修自己的这个学分，这样我觉得对于同学们来说就是可以自己最喜欢、最擅长、最愉快的课程，在高中阶段。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呢，两位同学除了课程之外还能够有自己的一些特长的发挥，是吧？ 是的， 这个严寒是特别擅长魔方， 魔方， 这个是从小的一个爱好吗？ 也不是吧，我是从初一开始才接触魔方的，然后之后就特别喜欢买魔方，然后就收集家里有各种各样的收藏，然后有时候上课也会玩， 上课也会玩， 被老师没收。 对，然后这个和自己的这个课程和自己的这个学业有任何的有什么样的结合吗？ 我是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老师不会反感你，就是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哪怕是你就是在不该做的时间去做这种事情，就是在神学课上会捣鼓摄像机啊什么，就出去摄影，然后老师也是允许的，就感觉他不会妨碍你就是爱好的发展。然后其次我是觉得 这些东西在你的申请里是很有帮助的，就是你像招生官体现了你一直在坚持去做这些事情和你对这种事情的热爱，他们是很看重这种品质的。 嗯，他觉得你很有专注度和这个坚持的精神。 啊，是的。 嗯， 我觉得就是收放自如吧，该就是考试该进行这些SAT 啊 AP 考试的时候也会就是专注下来，然后学习，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放开来做，然后老师也会支持你。 非常好。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生活方面吧。我知道两位同学在美国读高中都是在寄宿家庭里头，是吧？ 是的。 并对都不是这个住校或者是租房子这样的。那么你们在寄宿的过程当中这种整体的体验怎么样？ 对我来说我体验是非常好的。我寄宿家庭非常非常大。我朱家爸爸是一个美国的军人，他是每天是捣鼓战斗机的，然后我朱家妈妈是就是在家里全职，但是他比较喜欢的词是叫家庭工程师，就是他不是很喜欢就是 家庭主妇。 对，他不是很喜欢家庭主妇这个词， 他自己定义成家庭工程师。 对对对，就是为家里建造之类的吧。然后 这个概念好。 对，然后我家庭里面他们亲生的有三个孩子。就是最大的是26岁，他现在也是在民用就是飞机，然后来进行这个航空管理。然后第二个哥哥是22岁，然后他是现在是外派到别的国家去，他也是在军队里面。然后最小的家庭姐姐她是现在是21岁，然后她在银行工作。 所以可见你跟他们相处得非常好。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要靠就是默契，然后你和他们的每天相处磨合，所以这也不是一天的事情。但是我这个家庭就是心非常的宽，然后他们收养了或者是寄养了非常非常多的孩子。 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是指的 20几个。 曾经还是同时？ 曾经。就是 寄宿的。 不仅仅是寄宿吧，也是就是如果有就是他们认识的但是会不幸事情发生的这些孤儿啊什么，他们也会 收留、 然后或者就像我一样的交换生，然后他们也都是全心全意的关心的。 所以这个朱家妈妈说自己是工程师，我觉得是对，足够伟大。对，严寒呢？严寒， 我的情况可能要有些不同。我在的家庭，家里只有3个人，然后家庭爸爸是已经60多岁了，然后家庭妈妈比他要小1-2岁，就是年纪是比较大。然后他有3个孩子，就是大儿子33岁，是一名网络工程师，然后有个女�儿是31岁，已经结婚并且有4个孩子。小儿子是23岁，目前在大学读大三。然后平时的话家里就只有我跟就是2个老人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就是沟通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观点都不太契合，因为可能是代沟啊还是什么原因，所以多沟通是很重要的。因为美国人说话跟中国人不太一样，就是中国人可能比较含蓄，然后美国的都是说话比较直来直往的。所以你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跟他说清楚，不然他会产生一些误会。 对，我很同意严寒说的话。 就是我， 所以可见你们有这方面的经验是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是的，我朱家就非常的开放。然后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他们有非常多的朋友，然后我朱家爸爸是属于那个非常能说的人，就是见个面能跟他聊半个小时，然后他也是非常直言不讳的，就是如果你有任何就是他觉得不妥当的地方他会立刻给你指出来。然后这时候很多人就会觉得反感，然后就会觉得他这个人怎么如此的霸道，但是其实他就是这样一个 很直率 的人。 然 后 这就是两位所说到的可能文化上的一些差异或者生活习惯上的不同。那么我们 入乡随俗，到当地之后去了解和接纳他的这种方式。 有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有一次他那个什么，他在网上买了一个电视的频道，就是 AT&T， 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电信 机顶盒， 对，机顶盒一样的东西。然后他当时就是过来，然后还要再继续买套餐，然后家庭爸爸听了就不爽了，然后就立刻给他打电话投诉，然后在电话上聊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在底下听，然后他就在房间里就是跟他进行激烈的争辩，说我是什么那个在美国军人呀、啊、什么你怎么能这样、之类，就也是挺有趣的。 就是对于当时的你来说感觉挺震撼，是吧？也挺不适应的。但是后来就是跟这个家庭整个的气氛、整个的习惯磨合完之后，所以你的整体的经历还是感觉挺舒服 的， 挺愉快的。 对，因为他这样的诚实的性格，然后我家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然后就是经常会有很多人来我们家。就是派对呀、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家庭爸爸是非常爱热闹的人，所以就是一旦有什么重要的场合呀，然后我们家不是住在农场嘛，所以有很大的空间，很多就是前排的围栏前面会停一大串的车，就感觉就是几十辆车那种。 我觉得你自己的性格和自己对这个家庭的适应度和接纳度也很重要。好多时候如果说自己感觉不适应的时候，也有一种原因哈，可能就是自己的适应能力有待提高，是吧？我觉得两位可能自己的这种适应度和接纳程度是能够在寄宿家庭里得到一个很好很和谐的这样一个原因。 对，我觉得是沟通首先是第一位的，你要是不沟通的话，很多矛盾都会产生。像我就是本身我是不怎么喜欢讲话，就是比较内向的一种人吧。然后我家庭爸爸是一个小学和初中的一个老师，是他是退休教师，因为他退休了，所以相当于是替补老师。然后他平时特别喜欢跟别人打交道，就是可能当老师的都喜欢就是跟陌生人就是搭讪啊比较多。然后每周日都要去教堂，然后我就跟他去教堂，每天都要跟不同的人打招呼，然后拉家常，我慢慢的也习惯了，就是跟他一起就是谈话这些。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是不是说在寄宿家庭里边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环境和生活状态，就是在读书的时候，读书期间就会对学业就会比较有一个很好的背景。 对，我觉得是的。如果就是你在你的寄宿家庭里非常的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就是一个归宿吧。然后你在学校的时候就不会担心回家要不要再关上门，然后自己 对。我想补充徐子恒说的，就是美国家庭，就是我进入家庭的第一天，他们就跟我说，他们不希望我把他们当成房东，然后我们只是租客，他希望我们就是能真正的融合到家庭里去，跟他们一起做事情，然后我们有需要也可以跟他们提出来，就是他们会帮助我们，就像一种互帮互助的一种关系，因为在那里他们就是我们的监护人，所以我们也就是有问题一定要跟他们提。 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第一年的时候和我一起住的有一个从泰国来的交换生，然后有一天他就是心情非常不好，然后他跟我说他想家了，然后我住家妈妈好像听到了我们说话，然后那天晚上他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泰国餐厅，然后我们一起就是去那里吃这个泰国孩子帮我们点的饭，然后我们一起来聊这个泰国发生的各种事情。所以就是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就是意见或者是自己的感情告诉他们，他们是会体谅然后进行包容的。 我觉得可能两位也算自己做的还挺好的，还有就是自己找到这个家庭也是挺好的，所以还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家长咱们自己的爸爸妈妈是更放心的吧？ 是的，就是我妈妈会也去过我住家几次，然后她也就是非常和他们聊的也很挺开的，虽然有语言障碍， 但是我会做翻译。然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家、你的父母和你的住家爸妈聊得非常好的话，他们就在国内就不用担心，因为他知道你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就是他们能放心的地方。 其实刚才严寒还说，即便如此，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是要每天去给你打电话或者视频。 对，就是我以前刚出来的时候好像才15岁吧，就是当时自己就都不能下飞机，一定要就是等他们来我才能出那个登机口，我印象非常清楚。然后我妈当时就很急，就一直在跟我打电话，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美国的手机卡，然后电话打不通，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连网络，就一个人拎着三个大箱子，然后一个包，就非常彷徨。然后就看到了两个老人走过来，然后我就在想，他们是不是以后就是我的父母了？就当时会产生这样一种抵触的心理，就感觉还是内心有点难以接受。但是过了两三天以后，我就觉得就是慢慢的接受了，然后跟我父母的关系也就是得到了改善，或者说就是说双方各种调和也是挺重要的。就是我每周都会跟我父母就是父母视频一次，然后让他们再看看就是我的这个 host family， 就是收留我的这个父母，就是互相就是来进行一次对话，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 是让他们互相对话吗？ 对，让他们互相对话。我也是跟曲子恒一样，就做翻译， 是的。 他们对话的时候，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在表扬你们吗？还是说在非常真实的去说你们？ 会表扬我们的， 会表扬我们。 然后真实的说的话也会有一点吧，比如我之家妈妈就会说我就是不会排理时间呀，管理时间呀，什么之类的，就是钱包经常落在家呀之类的。 但是后来你觉得在整个的寄宿过程中，确实他不可能像自己的亲生父母那样照顾你那么周到，反倒对自己是一个锻炼， 对 吗？ 对，你更会体谅你父母的性情，然后就会更会和交流就会更方便吧。你也能体会他们的这个感情。 对，就是感觉是出了国以后你才知道，就是父母平时对你有多好，因为就是你失去了你曾经拥有的，就是比如说早上那些早饭啊，或者是每天接送啊，这些都是没有的，就感觉会更加珍惜你就父母跟你在一起的时光。 对对对对，所以暑假回来的时候有机会的话，多对父母表达自己的这种感觉。 是的。 还有就是在今后的生活中，因为你们在美国读了高中，又读大学，可能和自己的父母以后的这个更多的时间还是分开的。 对， 是的。 就是说自己这种以后人生当中可能很长的路是跟父母分开的，你们自己 我觉得现在这个手机联系还是很方便的，就是每周好几次跟他们打电话呀，然后联系。如果就是上大学的话，他们也就是圣诞假回来，然后暑假回来，其实时间也挺长的。 我觉得在国内上大学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一样体会，因为你只有节假日才有空回家，但国外可能会更难一点，就是那种小假，比如说国庆这种就应该不会回来，所以见的机会应该是更少了。但是像曲子恒刚刚说的，就是现在科技很发达，就是你想视频啊或者聊天，就是语音啊，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 对，我觉得两位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真的非常的敞开心扉哈，也非常的真实。就是同学们，或者是说计划留学的同学们，或者家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角度或者是体验哈。也